我国人民保安省军人8月10号举行集会，表示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有人民保安相崔富瑞同志、朝鲜人民六军政治局长姜必勋、人民保安省和平壤市人民保安机关的干部、保安员、六军军人、职工参加。集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后，一些人做了讲话。讲话人说，这次由美国主导，那些没有骨气的卑鄙小人做表决机器来炮制了制裁决议，它只不过是一种为我国跃居主体的核强国、世界军事强国的战略地位感到畏惧的垂死挣扎而已。美国如果被时代错误的妄想冲昏头脑，执意进行极端的军事冒险和制裁施压，就只能遭到可耻的惨败和最后灭亡。既然美帝国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向我国发起了全面挑衅，朝鲜军民将以报复来应对制裁，以正义的誓死抗战来对付对抗。讲话人强调，朝鲜军民将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极力策划扼杀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挑衅者，来圆满完成最高司令官的内务军严厉地打击队的使命和任务。